Crazy Mix 节奏驾到，准备直播倒计时，十九八七六五四四小时融合跨界音乐能量 Fusion 240分钟体验直放 Chill Out Lounge and Smooth Jazz 潮流 90s 80s and today's hits 活力 Electronic Dance Music and Remix 我是 Mr. 长常小航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节奏驾到 Crazy Mix 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四个小时全新试听，全面刷新你的环球音乐视野。欢迎收听 Crazy Mix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耳边这样的音乐作品来开始我们今天的节奏驾到节目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各位好啊，我是主持人 Mr. 长常小航，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钟到下午的4点钟为您直播，凌晨的2点到4点钟为您去重播。那刚刚我们的开场音乐是来自于非常著名的一位 smooth jazz 风格的萨克斯手，叫做 Bonnie James， 他呢带给我们的一些精彩的演绎内容了。那其实呢，像这样的一位萨克斯手 Bonnie James， 他永远都是被人津津乐道的一个对象，因为他的形象、他的音乐都能够给人一种大公子啊。大少这样的一种感觉。 很成熟而又性感的乐风，也让很多的小迷妹们能够成为他的粉丝。当然他的这个音乐作品呢是经久不衰，而且风格偏向于这个 blues 跟流行的爵士音乐的内容，而且能够保证他的现场总是那么的出彩。这样的一位来自于纽约长大的 James 能够给到我们的就是一种活灵活现的音乐体验。而刚刚我们听到这样的一首音乐作品呢，叫做 The Total Experiences Featuring George Duke。那像这样一首音乐作品来自于他2006年的一张录音室专辑，叫做 Shine。 阳光是这样的璀璨是吗？无论呢是在中午还是在午夜的时间，都会有一种阳光直射到你的心间，通过我们的节目也是我们的一种荣幸所在。这里正在为您放送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 第一个小时的 Smooth Jazz 风格的音乐正在为您送出，而稍后的音乐继续来听来自于当代爵士乐坛当中不可多得的一位爵士才女，叫做 Kenny Duffer。 她第一次在公众面前露面的是一位摇滚鬼才 Prince 的音乐录影带 Party Man 制作其中呢。这个 Kenny Duff 不仅拥有非常漂亮的金发还有那面庞，他的中音的 sax 技巧可以说是堪称一流。而下面一段音乐来自于 Kenny Duff 带给我们的 LA City Lights， 一起来听一下吧。 良电子，沙发爵士，有持有放，状态怡然 ，Chill Out Lounge and Smooth Jazz。您正在收听 Razor Mix 节奏驾到 ，Weekend Groove。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放送节奏驾到 Rhythm Max， 我是主持人 Mr. 长长小航。想查询我们的歌单，您可以来现在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叫做长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一下歌单了解详情咯。那我们的歌单里边呢，会按照播出顺序为您排列好我们这一整天的每一首音乐作品的名称列表，记住了吗？马上关注公众号长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歌单了解查询详情。那么下个时间继续来关注我们的 Smooth Jazz， 来一点甜品或者来杯茶，听一下来自于 Chuck Love 带给我们的一首音乐作品，叫做 Window of the Soul。 那提到这样的一个 Chuck Love， 是一位相当出色的，年轻时候呢也是曾经在当时是已经叫做可以称之为是垂暮之年的萨克斯演奏家 Stan Getz 乐队的演奏。那他一开始就是自学成才，后来呢从事于这个融合吉他大师 Jim Hall， 然后再深造于伯克利音乐学院。如此丰富的一种历史和背景经历，也让他能够成为当今的爵士乐坛当中的屈指可数的一位先锋之人。来听听看来自于 Chuck Love 他的作品，希望能够来喜欢哦。这里是节奏驾到，来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您正在收听 Window of the Soul。 FM 97.4 Here comes the beats。 刚刚这样一段音乐作品来自于 Chuck Lob 带给我们的音乐，可以说是能够听到一些融合的音乐风格在里边，而且能够带有一种早先的 Coupai 风格的冷静和沉稳，以及吉他演奏的一种清晰的线条感，同时又将旋律化的节奏蓝调呢，以及这种灵魂的风格信手拈来的一种随性的成分完全融合在了一起，就好像他有在1999年的时候有一张专辑叫做 Lesson， 如果你听过的话会发现这样的一种体验会更加的明显一些。这是来自于 Chuck Lob 他的音乐作品 Window of the Soul， 而下面的音乐继续来关注我们的 Smooth Jazz 风格的音乐，来自于这样的一位伟大的爵士音乐家，尤其是萨克斯风他是特别擅长，那叫做 Eric Marianto。 那他呢是1959年出生在加利福尼亚的这个地方。那么 Eric Marianto 是当今现代爵士乐坛当中非常少见的全面性的萨克斯风的名家。那他原本呢只是在这些个爵士的俱乐部当中演出，然后呢被这个 Fusion 的先驱啊叫做 Chick Corea 他呢发掘出来，然后呢就开始了一段全新的演出生涯。那跟随他们的乐团进行世界巡回演出，推出个人专辑，然后也在作曲和编曲方面发挥了自己的一些创意，当然也可以称之为是全方位的多角度的爵士人才，也让他呢给人一些更加值得点赞的感动诗篇，尤其呢通过他的音乐能够慢慢的去体现。而这样一首音乐作品叫做 Blue Water， 蓝色的水，一起来听咯。这里是正在为您放送的节奏驾到 Rhythm 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欢迎大家。 listening to Razorman 节奏驾到。 怎么样，刚刚这样一首音乐作品还够欢悦吗？是不是来自于 Eric Marianto 带给我们的 Blue Water， 而之后的音乐继续为您送出。而下面这样的音乐作品呢叫做 Morning 啊，早晨好。那么这是由两位的音乐大师所带给我们的一首合作的曲目，其中一位呢是1943年出生在美国的宾夕法尼亚州的George Benson， 他呢是美国音乐界举足轻重的一位大师级的人物了，也是创作、制作、演唱吉他无所不能。他也获过10座格莱美奖，也是20世纪美国音乐传奇人物之一，当然也是爵士音乐界第一位拿到白金唱片的殊荣的一位乐手。可以说像这样的一位值得我们尊敬的 George Benson 和另外的一位大师的合作的曲目一定是差不了。而另外的一位大师也特别值得一提，这也是曾经获得过7次格莱美大奖的美国爵士歌手 Al Jarreau。 那他是1940年出生在美国，当时呢我们能够发现他这样的一位横跨了60年代到90年代的集以爵士节奏蓝调流行风于一身的男歌手，用他的完美无瑕的嗓音去征服了广大的乐迷。而在2017年的2月12号，在洛杉矶离开了我们，当时享年是76岁。我还记得那一天，2月12号那一天，去年的2月12号那一天，也正是我们北京广播在准备转播第59届格莱美音乐奖颁奖典礼的同一天。当天早上，我们获得了这样的一条消息 ：Al Jarreau 去世的消息。那下面时间，我们就用这样的一首音乐作品，来自于 Al Jarreau featuring George Benson 带给我们的《Morning》，送给大家，作为今天我们第一个时段节目节奏驾到的结束曲目。而稍后也希望您继续关注更多的音乐内容，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用匠心做团餐，会议活动展会就选丽华快餐。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夜间到白天有弱冷空气活动，扩散条件好转，白天空气质量还不错，但是天空云量较多，光照不足，气温有所下降，请注意调整穿衣，谨防着凉感冒。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夜间多云转阴，有轻度霾，北部地区伴有浮尘，南转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三度，最大相对湿度85%，白天阴转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七度，最小相对湿度30%。川衣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川衣气象指数是2，是宜川棉衣类服装。 清凉电子沙发爵士，有持有放，状态怡然。Chill out lounge and smooth jazz， 您正在收听 Raise MX 节奏驾到。Weekend's Groove。 listening to Razamix 节奏驾到。 耳边的音乐作品叫做 Tequila Moon，是美国的歌手 Jessie J 他的一张音乐专辑。而这样的一位 Jessie J 跟我们这两天所认识到的那位英国的歌手 Jessie J 登上歌手舞台的 Jessie J 并不是同一个人哈，一定要注意一下。这样一张专辑呢，是无不被清新跟充满活力的一种音乐状态和异国的情调所充斥着。那像这样的一种音乐元素，也能够让我们听到缓慢的萨克斯风，能够让我们听到那种温和宜人，能够让我们听到一种微凉的风和那种在晚间时空里边梦幻而具有浪漫温馨质感的声音。 Jessie J 他呢是出生在美国的俄勒冈州的波特兰市，在加州长大，他的父母都是墨西哥人。然而呢，他承袭了墨西哥和美国的优良传统，从小呢就在家庭氛围很浓厚的这个音乐当中长大。那么他也有很独特的一种音乐源泉，让自己激发了一下他的灵感。当然可以说他是一个天生的音乐神童，从四岁开始就开始弹钢琴，年纪很轻的便开始在各种各样的大赛还有音乐节里面是崭露头角。那么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分享更多的 smooth jazz 风格的音乐作品，来关注 Kenneth G 带给我们的作品咯。这是来自于美国的西雅图的一位歌手兼音乐家 Kenneth G， 他将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作品呢？就是这样一首叫做 Sex O Loco， 一起来听。这里是节奏驾到 Rhythm Mix。 来自 Kenny G 他的作品，你喜欢吗？那其实呢，在 Kenny G 出现之前，萨克斯风一直呢是流行乐坛的一个配角，但是在1987年的时候呢，由于 Kenny G 他的畅销单曲 Songbird 也让全球乐迷们对于萨克斯风这个乐器爱上了，爱得不行了，而那时候开始，萨克斯风正式呢跻身为流行乐坛的主角。不仅呢 Frank Sinatra 还有 Deborah Streisand 以及 Celine Dion、 Whitney Houston、 Leon Rimes 等等跨世代的乐坛巨星们相继去邀请 Kenny G 打造一首萨克斯风情歌曲，就连当时的这个克林顿啊，美国总统克林顿当时也对 Kenny G 的这个吹奏才华啊竖起了大拇指叫好。那其中呢还有另外一位重量级的粉丝，就是著名的华人影星成龙大哥。那在2012年时候呢， Kenny G 就受到了邀请到了巴黎为好莱坞大制作《十二生肖》客串演出，也因此呢也登上了大荧幕。那很有意思，无论是音乐还是他的一种态度，都能够让我们非常的愿意去接受萨克斯风。他也曾经在1992年获过格莱美音乐奖、全美音乐奖、世界音乐奖，在1994年时候也获过全美唱片工业最佳艺人奖，棒棒的一个成就。那依然我们需要用音乐去纪念他，去感谢他。下面时间我们耳边的音乐作品来自于 Norman Brown 啊，也是另外一位当今乐坛非常受到欢迎的爵士乐吉他演奏者，让我们来分享 Let's Take a Ride。 这里是节奏驾到，正在放送 Rhythm 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耳边的音乐作品来自于 Norman Brown， 他呢是一位非常受欢迎的吉他演奏者，而且他的演奏呢比较的简洁利索，以少量的这种弦乐伴奏期间啊，当然呢也是他会，我们听多会发现他的音乐的感觉特别像刚刚我们提到的 George Benson 啊，十分的神似。他有这样的一段话叫做 It is about pure love, love in all its many aspects.A personal relationship and a general love for the planet and for the people, we will be kind to each other. 对于爱来讲，应该世界永恒的话题，无论是对这个星球上面的每一个人，还是对身旁的每一位好朋友，都应该用爱相待。而下面的音乐作品，我们继续来听，继续来自于 Paul Brown 带给我们的 The Rhythm Method。正在为您放送节奏驾到，想查询歌单马上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关键字歌单，马上获得我们的查询方式。正在为您放送节奏驾到，耳边的音乐来自于 Paul Brown 带给我们的 The Rhythm Method。 下的时间也是我们今天第一个小时最后一首的 Ending Song， 来自于 Walter Beasley 带给我们的 Ready for Love。 来听听看啊，画重点了啊，就是来自于伯克利音乐学院的一位教授，也是非常知名的一位美国的萨克斯风音乐家 Walter Beasley 带给我们的作品，你还喜欢吗？我觉得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帮你去诠释一下萨克斯风它的魅力所在。这一个小时我们希望能够听得更加沉浸一些，当然同样也希望您能够来继续关注我们稍后一个小时的节目内容，整点之后马上回来咯。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我们一会儿见。 开的，让自己形容，写下了曾经熟悉的脸孔，下班注目的慢热写作徘徊惶恐，走过在记忆中轻轻闪过，不接受中 DJ 秀场 Immersive Experiences A Flow and Remix， 您正在收听 Razor Mix 节奏驾到 Electronic Dance Mixtape。 FM 97.4 Beijing Music Radio Razor Mix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Welcome to Resonance 节奏驾到，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放送节奏驾到 Resonance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们的电子音乐舞曲的单元正在播出了。这里是范玉清音乐广播 FM974， 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的4点钟为您直播，凌晨2点到4点钟为您重播的节奏驾到，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那今天呢，我们的电子音乐舞曲内容来自于 Alex H 这样的一位电音制作人兼 DJ， 而今天我们听到的内容呢，就是他的 Best 系列 Best of Alex H， 也可以简称为叫做 AH， 也是完全没有问题。刚刚我们的音乐耳边的音乐叫做Peaceful State of Mind， 而下午时间我们可以再增加一种联想的状态，把自己放空，把自己感觉到让自己漂浮起来在半空当中的一种质感。 Morgan Page featuring Lizzy The Longest Road， 最长的路，也就是我们从地面往天空一直上升的这条路。 Alex H， 这是我们不可多得的一位优质的 DJ 制作人，那是因为他的作品能够总会给到我们一些小惊喜，尤其呢是我们在听过了以后会发现能够腾云驾雾，就好像多了一种全新的技能一样。那在这样一段时间当中，我们听听看这样的一种音乐，能够无论是激发我们的活力，还是能够让我们的心变得更加沉静，都是一种好的选择。这样的一种音乐质感，我们继续听下去。Where Stars Collide 以及 Only You。 Beijing Music Radio Rhythm Mix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 听到这里，我们会发现其实音乐呢是一种非常带有陪伴性的有魔力的东西。而在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听到来自于 Alice H 她的作品呢，确实能够带给我们一种稳定的状态去陪伴我们做些什么事情。有些人愿意听着音乐去做作业，有些人愿意听着音乐去做家务，有些人愿意听着音乐呢去做一些工作中的事情。越忙碌越繁琐，越需要音乐进行一种陪伴。那当然我们也需要用音乐陪伴大家度过完美的周末时光。无论呢是在白天还是在深夜，我们都需要用音乐给自己的心灵加一把劲儿。Alex H 感谢他的作品 Best of AH。 那今天我们这样的 Dance Mixtape 电子音乐舞曲的内容， Alex H 给我们带来很多的一种惊喜，包括有 Blood Moon 蓝血月亮和 All the Sire。 想要了解我们的更多的精彩的音乐内容，我们已经把音乐列表为您列好了，那么也欢迎各位听友们还有网友们能够马上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歌单了解我们的歌曲列表查询方式。 Here comes the beats.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今天呢，我们在节目里边要跟各位听友们还有网友们分享的 DJ 音乐来自于 Alex H。 那么他们的作品呢是带有非常典型的 progress 风格的 house 音乐，而且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所听到的来自于 Alex H 他的混音呢有将近一半以上是他的原创作品。所以说像 DJ 来讲，这样的一个职业也好，或者这样的一种艺术创作也好，是一方面，但是另外一方面在于他们的原创度，也就是他们能否成为一个制作人的关键所在。而今天我们的音乐呢就是一大半是来自于 Alex 原创的内容。像这样的具有原创性的音乐人是越来越多了，所以说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要去展现出来更多的 DJ 们他们的音乐语言是什么样子的。欢迎来到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欢迎大家。 Rhythm Mix， 节奏驾到。 This is Oliver from the XX. You're listening to Rhythm Mix on Beijing Music Radio FM 97.4. Here comes the beats. Follow Mr. Chang every weekend and enjoy the show. Alex H。我们听到他的作品当中会出现很多能够有一种腾云驾雾的质感，那这样的音乐能够带给我们更多的一种联想，无论呢是在海边还是在我们的沙滩上面，你会发现光线总是能够改变你的视线，你会有时候视线变得模糊，有时候变得更加璀璨，而且当光线照在沙滩上或照在海面上的时候，这样的一种视觉是完全不一样的状态。而下面我们的音乐状态还需要再次去找准一下定位，继续欢迎 Alex H 带给我们的精彩内容。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歌单了解和查询我们的歌曲列表，每一首音乐作品的名称已经按照顺序为您列好了，希望你能够来喜欢我们这样的一项服务内容。公众号的名称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